攻读训道篇第十二章。在你年轻的时日，在灾祸的日子来到之前，即在你所说的那些没有欢乐的日子来到之前，你应纪念你的造主。不要等到太阳光体，月亮星辰失广，雨后云彩再来，因为那时看门者站立，大力士屈服，推磨的妇女因为少而停工，眺望窗外的女人面目昏黑，两扇街门快关闭，陌生低微，雀鸟牺牲，歌女低吟，踏上高处，行路危险，性子被弃，蚱蜢被衔，续髓子失去效力，因为人要回归永远的家乡，哀悼的人徘徊街头。那时银链将断，金灯将碎，水罐将破于泉旁，轮子将烂于井边，灰尘将归于原来的土中，生气将归于天主，因为原是天主所赐。殉道者说，虚而又虚，万事皆虚。殉道者不但是智者，而且教人获得知识，在沉思推究之后编撰了许多格言。殉道者费神寻找适当的语句，忠诚地写下了真理之言。智者的话好似锥子，收集的言论好像钉牢的钉子，二者都是一位牧者所赐。除此之外，我儿不必再找别的书籍，书不论写多少总没有止境，用功过度必使身体疲倦。总而言之，你应敬畏天主，遵守他的诫命，因为这是人人的义务。诚然，天主对一切行为，连最隐秘的，不论好坏，都要一一审判。